欺近审裁未世华，令我早登无上国。咁柯能呢是已经舔了粗滑，即是舔了见滑了，但是细滑还未舔啊。细滑是什么？思滑、无明滑。因此呢希望法呢教他审查除去未世滑的方法。滑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烦恼障，第二种呢是所知障。咁呢、這个思惑呢就係、是、烦恼障啦，阿能呢阿罗汉係可以填，无明呢係所知障，係大菩萨可以烦填，法呢係究竟填。而现在阿能呢虽然觉悟咗、开悟咗、明白咗呢个发生嘅道理，但係呢个烦恼惑啊同埋所烦恼障同埋所思障仍旧依然故我，未曾动，原封不动仲响度啊。所以由于呢个思惑障碍啊，所以唔能够成阿罗汉果咯。由于呢个无明烦恼所障碍呢，唔能够成佛道。因此求法呢更加要详细开示佢去消除呢两种障碍，呢两种惑的方法。除了这个两种惑呢，自然就可以令我阿能早日登上无上国的位啦。登上无上国位做乜嘢啊？要去十方法界坐道场，依十方界坐道场。十方东南西北四位上下叫十方，坐道场呢是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利益众生。阿能啊急于成佛做乜嘢？佢自然是在十方法界坐道场，为了坐道场，为乜嘢要坐道场呢？要说法利生。可见阿能呢不是为自己一个人的享受、一个人的快乐而去求佛道。华严经里面说，毗卢遮那佛啊，阎力周沙界十方佛土中行展无上轮。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一个佛是这样，所有佛都是这样。都是不愿意一个人在这个上直光土里面享受，而是要随即三土。什么叫三土啊？什么叫三土？上直光土之外还有方便有二土、凡圣同居土、十部中严土。圣法呢不但来这个凡圣同居土教化苦恼众生，亦要去方便有二土教化二乘的众生，亦要去十部庄严土教化这个菩萨。你看看阿能不是小乘人来的，他反而要教化菩萨啊。那这里呢，假使跟圣左法是应这个圣应生的呢，就是在十部土坐道场展这个无作四谛或者无量四谛的法轮。大家听过这个无量、无上、无作的四谛法轮了，这里不需要再解释了。如果是应这个圣应生和这个带一种劣应生呢，就在方便土坐道场。讲乜嘢呢？剪乜嘢法轮呢？是剪呢个无量四谛法轮，是引导声闻梦人回小向大。若果应呢个烈应生，即是等于释迦牟尼佛应呢个降落金身，叫做烈应生，就在呢个同居土坐道场，为呢个三界众生讲呢个无生生灭四谛法轮。如果有啲离根嘅众生出现呢，亦会讲呢个无量无作四谛法轮， 即是等于释迦牟尼佛现在呢是应这个烈应生，但是呢他除了为这个小乘人展这个这个无生生灭四谛法轮之外呢，他亦为大乘的菩萨展开这个无量无作四谛法轮。现在柯南啊发现在十方世界坐道场，就是看众生的根基应以何生得道，即为何，即为说何法，所以呢他早登无上国呢是报生依十方界坐道场是应生，他愿意成法就是成正得法身，又法身而正这个报生，又报生呢而愿这个应生去教化众生。他这种愿力啊几时停止啊，信若多胜可消亡，初加罗三无动转，表示他下了决心，幻已是信若多，翻译中国的名字叫做虚空，假使跟虚空啊可以消亡啊，他的愿力都不消亡的。初加罗呢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乜嘢？坚固。佢话假使跟十方世界虚空有消灭嘅时候啊，佢呢种发现呢种坚固嘅心咧，都唔会动转嘅，都唔会喐动嘅，唔会退失嘅。哦，表示佢咧系呢个发呢个心咧，上求下化嘅心系好深刻，绝不退失嘅。好啦，你讲到呢度咧，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已经讲完啦。嗱，总括嚟讲咧，因为呢部经系讲言啊嘛，言教啊嘛，总括嚟讲咧，呢三卷经文都系讲咩啊？显呢个意内藏妙真而成言三谛嚟，显我哋每个众生所具足嘅性。这个妙真二性佛所成法又是证到它，众生所迷又是迷它，我们现在去修又是要修它，言三谛离。因为为什么这个性具足空假中三谛离，最初这一科是证明理性呢，是显这个空以内藏是言真谛离，不空以内藏呢是现这个俗谛离，空不空以内藏现这个中谛离，这个就又是现三谛离，即是这个理性啊，就是指三义内藏，三义内藏呢是具足三谛离，叫做现啊。七次破妄的经文之中呢，现三谛离是怎样现呢？七次求三了不可得，就是显这个空而内藏，七次问答力言，就是显不空的而内藏，求心不有而问答力言，这个是即有即空，是显这空不空而内藏，空而内藏就是真谛离，不空而内藏俗谛离，空不空而内藏是中谛离，又是现三谛离，即是七分破妄之中又是现三谛离。十分显见呢，咁十分显见呢个现心谛你点讲啊，咁十分显见里面呢，佢话见性现明离一切相啊，呢、这个冇啊，一切相都冇，係现呢、这个显呢个空而内藏，空而内藏就係现真谛你见性无形无相，但係能够了别一切之法喎，係显不空而内藏，即係现作谛你，不但相是周遍这个二内众呢，这个妙真二性呢，无形无相的，无相的，非常即是无形无相，但是能够照见一切相的，无形无相而能够照见一切相是什么呢？是显这个空不空二内众，就是言中道理。七次破妄十分显见都是现三谛离，四科七谛又怎样啊？ 四科中的言三体理呢，就是性增上中求依害来迷云生死了不可得，不可得嘛，就是显这个空藏，空而来藏，言增体理，因言离合，虚妄有生，虚因言和合，虚妄有灭，啊，就是显不空而来藏，言作体理，生灭害来本而来藏，妙增而性，不动周然，啊，上自妙明，不动周然，妙增而性，这个就显空不空而来藏，言中体理，这个是四科之中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计四科之中的言三体理。七谛呢，七谛都是言三谛理呢，清净本言就是表示空而来藏，言增体理，创业发言是不空而来藏，是作体理，性色增空，性空增色，是表示空不空而来藏，言中体理。当法呢经过啊，啊，最初是讲这个理性是空不空，空不空，空不空，三而内藏，阿能不明白，然后呢法呢就精心破妄显见，最后呢就会四科七谛皆是而内藏性，到这个时候阿能明白了，啊，大家都知道，不能不但阿能明白，大众都明白，每个人都知道三田十方见十方空，啊，二公手中所持物业，这个就是什么，是明白了空而来藏，反观自己父母所生的色生呢，是等于空中的尘，等于海中的波浪，啊，这一种就是唔觉悟咗不空而内藏，知所有物啊，皆即菩提妙明言心。知所有物系空嘅，皆即菩提妙明言心系不空嘅，就系，是，明白咗空不空而内藏。等到今日讲咗三卷经文，阿难明白三而内藏性啦。咁你哋明白未咧？咁应该明白哦。利根者呢随悟随正，顿根者呢悟而后修，啊，怎样修呢，若果是修这个空观呢，是观这个空而内藏呢，就会修成这个妙车摩托空观，如果观这个不空而内藏，啊，世间法一切都是假的，结果呢你会修成这个三摩菩提的假观，如果你明白一切法是相妄性增，空不空，相是空的，性是不空的，那呢你依照这样去修呢，就可以成就这个妙善罗中观，哦，那修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空观性呢就能够破法界见思的烦恼，得到实智菩提，假共性呢破法界尘沙烦恼，成就这个方便菩提，中共性呢破法界无明烦恼，成就这个真性菩提，这样呢我们修三观，成就无上菩提的方便，修一三三观是成就无上菩提的方便，修三观呢首先呢就要明白这三谛理，然后去修，如果不明白这三谛理去修呢，不叫做真修，必须要开了见解，啊，所以见解呢就是修这个三观的方便，这个呢就是方便中的方便，见解是修三观的方便，三观是成菩提的方便，即是方便中的方便，这个呢就是答阿能所请，阿能在任室归例呢殷勤启请十方以内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善罗最初方便， 现在佛讲这么多道理就是答他一个问题，最初方便，这个讲完了。那就要开始讲什么呢？要开始讲大佛顶以来，勿因修正了义之菩萨文行首令严经第四卷了。哦，都众生都几能教的。哦，佛呢费尽好多唇舌啊，讲咗三卷文章啊，阿难明白啦，苦恼罗又唔明白啦，哦，苦恼罗又发生疑问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第四卷开始咧系广破意义啊，即系话苦恼罗嘅疑问啊，同埋阿难嘅疑问咧。不是一句说话两句说话很简单这样讲的，要讲出很多道理才令他明白，所以叫做讲破而义。这一科问是在正中分，这部经只是正中分，只是分在六大科，分在六大殿，是最初一大殿显以内藏妙真而圣贤三谛理之中的第一科咧，就是证明理性，讲完啦。第二科咧系广破意义，呢科就系讲广破意义，其义嘅慧义啊。因为小乘人咧，虽然系证咗无学啊，破咗我执，但系法执咧仍然好坚固，唔明白呢个藏性随缘不变。随缘的妙用，因此呢就为以这个众性清净本愿，为什么忽然生起生何大地之有为相呢？同时又不明白这个问法为心的道理，他认为呢水火是互不相容的，为什么呢？这个水和火他的性都周遍法界呢？有这种疑惑哦，所以呢就是叫做疑。第二点呢是法开示了苦恼罗，很详细地讲这个性和相不相违，就是因为相是从性起的，是由我们的自性一念不觉生三世，境界为现长落出，肯生这些幻象，这些像是幻的，不是真实的，所以性不外相，事不外理。苦恼罗明白了，是阿难又不明白。阿难听佛话三缘断故，三因不生，穷心动歇，歇即菩提。阿难又怀疑了，所以佛又要讲一番道理。这里就是叫做广破意义，为了破这两个人的执着，就讲以下的经文了。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第一科呢是讲这个事理性相本来是融合的。事理性相，什么叫做事？十法界一切有生灭害内的现象界叫做事相。什么叫做理呢？是一心清净本愿不生不灭的道理，即是法性。事相呢是以这个理性而妄言的，相是妄的，性是真的。所以呢这个妄妄的相呢当体就是空，空的缘故呢，所以事不外理，理不外事，空同埋有言用无碍的。性是指乜嘢？是指二类众性。相是指乜？指四科七谛一切有为法。众性呢本来是具足七谛的相，所以七谛的性呢本来就是二类众性，因此叫做性相本用。这一科现在以下的经文呢是讲性相本用。 以是富流罗未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躺又肩又膝着地合掌恭敬以白发言。以是就是当阿难各个自知心遍十方，开悟咗啦，明白咗二内藏三谛理之后，说解赞法，求佛加备早啲成法。言不之后咧，当呢个时候咧，在法会里边有一个富流罗未多罗尼子，佢又起身，即从坐起，偏躺又肩又膝着地，合掌恭敬二百法言。原嚟咧，印度嘅服装咧吓，系披一块布嘅，就算在家人都系披一块布噶，系咪？佢服装系披嘅，但系咧在家人咧可以披五颜六色嘅，法教人嘅人咧就披呢个一个颜色嘅。所谓一个颜色咧，就是、以嘅深沉色为原则。咁我所以我哋中国佛教咧就着灰色啦、黑色啦、或者黄色啦，或者系啡色啦。我就最喜欢着啡色，为什么？污糟没人知道嘛。不是说法师一定是着要着黄衫、着啡衫、啡色、okay? 而是每个人喜欢。实际上呢，现在大陆呢有一种流行呢，就说出家人不应该着黑色，着黑色是外道的服装，这个是不对的。我就极力反对，不知道你们反不反对。咁呢亦有啲人呢唔係今日出家听日就着黄袍囉，咁你点讲唔係话法师先一定先可以着黄袍。New York 有个子呢，男女都一律着黄袍，从面黄到底，黄到脚嘅。所以颜色唔係分别等级嘅，就每个人嘅嗜好。我都穿黑色的，好，我都冬天我喜欢穿黑色，不是说一定，只要静雅、大方，不要穿得古灵精怪就可以了、这个、但是当时印度的服装呢就不是，他平时呢就捞了两边膊头的，如果要拜佛顶礼呢就要偏躺右肩，将那块布拉开 露起这个右臂，这个是一个礼貌来的，即是等于现在我们见到人呢合掌，是不是外国人呢握手，我们中国的礼貌呢，是不是泰国呢信不信佛都合掌，信不信佛都合掌，每一个礼，每一个民族的习气风气不同、当时呢印度呢是拜佛一定是偏躺右肩，因此我们中国的袈裟呢怎样是不是偏躺右肩，是有意思的、我们搭袈裟不是搭过这边嘛，会不会有人搭过这边，你没见过，是偏躺右肩、所以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了，究竟是左边大啊还是右边大啊，右边大啊，呢个左边大啫。有啲人就话左边大，有啲人就话右边大，究竟边个啱咧？咁嗱，我话俾你听，中国咧系左边大，男左女右；印度系右边大，风俗唔同，所以咧。我有次睇个故事咧，就话呢个法照大师啊，去五台山咧，系入到呢个竹林禅院咧，去到文殊菩萨嘅道场，系睇见菩萨咧坐响右边咁，睇见普贤菩萨坐响左边。我话咦，点解调转嚟啊？左边大啊嘛。后来再深入研究咧，哦，原嚟印度嘅风俗咧系右边大，中国系左边大，两个都啱哦。咁而家偏躺右肩咧，就表示咧尊重法 咁呢一段经文咧，系经家在述结集佛经嘅人，系叙述当时嘅情况，系当呢个阿难虚悟咗之后咧，咁富流罗啊就起身有问题请教佛。当佢请教佛嘅时候咧，佢就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二百法言，右膝着地都系一个礼貌嚟嘅。我哋而家拜佛咧系两个膝头着地，叫做富贵合掌。但系如果系大礼又点啊？大家知道大礼系点啊？五体投地，五体手足头都扑落地下，叫趴喺地下度啊，叫做五体投地，呢、这个叫做大礼。好啦，富流罗系一个咩人嚟咧？咁印度话富流罗翻译中国叫做满贤吓，系、爸爸嘅名嚟嘅。弥多罗尼子咧就系、亦为慈行女。哦，富流罗系爸爸嘅名，叫做满贤。弥多罗尼咧系叫做慈行女，系妈妈嘅名。富流罗咧系叫弥多罗尼子咧，合称咧叫做满慈子。爸爸嘅名攞一个字，妈妈嘅名攞一个字，系呢两个人嘅仔吓。佢咧系十大弟子之中说法第一，哦，又肯运用佛法，咁起立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系身业恭敬，合掌系恭敬咧，系表示一心系意业恭敬。二百法言咧系口业恭敬，三业恭敬咧系请法嘅仪规嚟嘅，哦。所以咧，你哋如果想学佛教嘅礼貌啊，请教法师咧都系要三业恭敬噶。唔系，喂，呢、这个问题点讲啊？话俾我听啦。咁就唔系尊重法啊？哦，三业恭敬系请法嘅仪式。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第一二梯，啊，请法说法咧，就先赞下法先。啊，大威德世尊咧系赞佛自利嘅功德，善为众生系就系赞佛利他嘅功德。最后一句咧系敷衍而来第一二梯，系赞佛所表演所演说嘅大教，即系话法。是有大威德能够自利，又有利他的心，所以呢讲了很多很多的中共空共假共的妙理啦，中假空调转来空假中三共呢综合来讲就叫做第一二梯，即是说法在前面三点经文呢讲这些第一二体的道理，是赞叹法所敷衍的大教，所讲的大教。法又怎样大威得法呢？有些人呢赞人家呢，哎，你好威啊，怎样威呢？穿得套衫靓一点，新潮啲咪威咯，有啲咧好威水啊咁，表演佢有才情豐富又叫做好威啊。但系呢個威咧就同普通威唔同啦，啊呢、這個威德咧係有道德上嘅威嚇，咁、所以咧係能夠自利，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剷除一切煩惱，係證得佛道所有功德，叫做大威德世尊，世間最尊貴噶。善为众生是赠佛利他的功德，敷衍第一二梯赠佛所表演的大法。大威是因为法是具足大雄大力，能够内降伏一切烦恼，外降伏一切魔缘。大德是赠佛大慈大悲，能够善于拔众生的苦，以众生的快乐。大威是波野的智慧，大德是方便的智慧。法是用这个波野的实智来自利，又用这个方便的虔智去利他， 当他以利究竟的时候，以利成就的时候，就成佛，这个叫做大威德。